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講了一輪這個的初選、又或者有些人對初選的批評、歐軒、剛才有些回應啦，這樣是 我補充一句、大家很關心票站，總之呢大家留意7月6日、 嗯、 總之我們希望爭取在那一天公布票站在哪裡。 好，在民主動力的網站上、網頁上面、 Facebook 上面，是不是、 是 全世界都是， 而且我們甚至開記者招待 洗版，這樣是好、叫了世良在城寨那裡放出來給大家參考，大力宣傳，好不好？即當主流媒體、那些、完全不會理我們的話，我們要做回在我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做宣傳。好、今天凌晨呢就、這個的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個是一致通過一張反對票都沒有的，由參議院跨黨派推動，美國民主黨的范霍頓和共和黨的霍利上個月提出的、這樣是 很快、 今次就快得很要緊、但其實中間是有一些枝節的、就有傳呢、這個白宮、這個的特朗普呢就出手就希望有一些修訂、樣令到呢他這個香港自治法案是比美國香港民權民主與人權法案呢是更加辣的，咁、就唔單止就淨係制裁呢一個嘅，即係會令到即係中國或者係扼殺或者係呢一個嘅影響香港自治嘅官員、人士， 他們那個即要受到制裁，甚至乎呢、啊、即第二級的制裁呢就是連、給他們開戶口或者是有大額的金錢的 transaction 的銀行啊、金融機構啊、 這個好 都放了上去即制裁的、嗯、即之列這樣的、啊啊啊啊、記住是跨黨派、哦、現在參議院一致通過的話呢很短的時間、啊、你知道啦，即、啊、眾議院就有、Nancy Pelosi 啦，是不是、 嗯 亦都係過去係即係就即係點樣制裁中國嚇係有好大共識嘅，咁所以咧好有機會好快咧，亦都喺眾議院咧係會被通過啦，甚至乎可能又係一致通過情況咧，跟住咧呢個法案咧就會被擺到去 Oval Office， 即係呢個白宮嘅椭圓形嘅辦公室，即係特朗普坐嗰個辦公室嗰張台上面咧，由佢係去簽署。而礙於呢個政治壓力，又喺呢個十一月嘅總統大選之前，仲係跨黨派，仲係呢個美國即係知識界好、民間好，醖釀咗好強烈嘅反中共嗱，唔係反中，亦都唔係反華，係反中共呢個咁樣嘅情緒之下，要大幅調整對華政策嘅呢個咁樣嘅思潮之下咧。咁佢極有可能都係會簽嘅嚇，咁、嗯、啊大家知道啦，其實香港有唔少嘅網絡上面嘅 KOL， 有啲咧就一面倒地，即、就、係、是、一有好消息或者國際戰線傳來好消息，或者係傳來一啲消息制裁嘅話咧，咁就即係好多時會容易唱好啦，咁樣係。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有一啲咧就即係係好悲觀嘅嚇，話喺特朗普喎、啊、極右喎、啊，佢都係想即係透過呢、這個貿易嘅。協議哇，$2,000 亿的、哦、这样是可以令到他帮到他有机会争取到美国的市民的支持、嗯、令到他可以安然度过、美国总统选举，可以即是去连任的、哦、他一路就在拉扯了，所以呢就说一个月前不是说通过了他口讲开记招，还要对住稿读，很少有的，就说即要、有制裁措施，包括了要终止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嗯啊、即是这个这样的处理，但是过去四个礼拜整整一个月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 他可能 没有任何实质的动作，但反而呢有很多的 疫情， 是的，不是消息传来就是他 跟即包括房旁即係啊，蓬佩奧去到夏威夷嗰度接見或者係見呢個嘅楊潔篪傾嗰個咧，都係一方面傾香港即係個情況，但係同一時間咧，又係要傾埋呢個嘅中美貿易協議嘅兩手準備嘅咁樣係。咁所以咧，嗱，你問我咧，我哋其實咧係要密切留意睇住，而家咧香港自治法案咧係辣嘅，係辣嘅，係極辣嘅，不過。因為有特朗普，因為這個美國是三權分立的、 嗯 啊、即國會和這個行政部門，即和個白宮和個特朗普的政府呢，是不是即好像英國那樣、啊、即以行合一那樣呢，是去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嗯、那他們有各自的政治盤算，但是你會見得到、啊、即因為有這個即國內政治的拉扯的話呢，今次呢你會看到呢，因為是跨黨派推出的話呢，你會見到呢 是有一個很強的意志，特別是要趕及在這個港版國安法現在盛傳就在明天，甚至乎嚟緊的嚟緊嘅很短的時間呢就會通過了，就務求要在7月1日啊、即是找香港來開刀的。 其實現在就看到昨天這個好消息呢，我覺得是很實在的，因為呢就今次他的制裁對象包括一件事，就是金融機構、 嗯 啊、過往呢在孟晚舟事件或者很多事件看到呢，如果香港作為一個白手套去被、啊、中共利用，去找美國著數的話呢，其實呢金融機構現在基本上是免於刑責。好啦，嗱，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佢係牽涉金融機構，包括埋美國銀行，包括唔同嘅機構嘅話咧，依樣嘢往後如果係牽涉到影響香港嘅自治或者影響香港嘅民主自由個各樣咧，其實牽涉喺金融機構上咧，係會更加有力有效果。仲有一樣咧，就係佢個自治法仲係講埋警隊，啊，依個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 在香港最傷害我們現在每一個人的當然是警察啦，他可以任意打人跟住沒有後果他可以做什麼都得，在商場行行街的都可以有個警察對住我回之運又被一家人昨天在元朗。所以其實如果牽涉這些的裏面的話，我自己的看法都的確是跟 Gary 一樣，就是是有力過那個香港民主 人權法案，因為這個是很清楚包括一些範圍呢是過往人權民主法案是沒有包括到的。但現在下一步要看呢，就是究竟這個兩個 議院、啊，即究竟 是否可以合併到一個法案呢，是最後被特朗普簽署。大家都知道其實很多時候兩院都是要 磋商一個法案的嘛，最後究竟是而家依個叫做眾議院版，參議院版嘅話，參議院版啦，定係還是由佩洛西領導嘅依個眾議院版咧咁樣？但係我自己都睇到依個其實基本上係中美政治角力嘅一部分，因為喺就係、是、喺正正係可能未來幾日就可能通過國安法。咁啊，喺依個之前就落依個咁辣嘅一個法誒依個自治嘅法案咧，我覺得都係一個中美角力。你點睇？ 我見好多人又鋪咗啲分析出嚟啦，即係嚇孔浩峰嗰啲又話啊，其實咧中國國內政治咧都好複雜嘅，咁誒可能人哋唔係真心想咁快推國安法嗱，我諗短期內會有個答案，起碼嗱唔係講孔浩峰嗰啲分析有問題啦，但係起碼劉兆佳另一邊。已經錯咗啦，又話之前又話咩好短期內要開咁樣，都全部錯曬啦。我覺得個問題係其實全世界而家都睇緊究竟咩葫蘆賣咩藥。國安法最後係實際嘅內文係點樣，實際嘅安排點樣。咁而我當然覺得即係如果係咯，佢哋要 burn 香港嘅，即係 burn me a bus。即係呢個係絕對係完全冇理嘅，對 其實係中共想攬炒香港。 係咁，我成日都話中共攬炒香港。 根本上唔係我哋想攬炒，我哋被攬炒啫。 係我諗要多啲去講呢樣嘢。你嗰啲建制派一到晚，梁美芬都有唱埋啲咁嘅嘢攬炒歌咁樣。 哇！ 唔係話啲人去，即係唔係話香港啲人攬炒，個根源啊，根本就係中共要攬炒香港啫嘛。咁而我亦都覺得最核心嘅位就係睇下大家認唔認同係啲太子黨，甚至是即係唔係雜派嗰啲人，究竟佢點解佢係咪真係冇意見到咁咧？因為有種講法係商金融機構嘛，而商金融機構實際上就係商緊一啲太子黨開嘅資產咯。 我諗而家習近平即係咁多年上場，佢嘅態度咧都係仍然係所謂嘅剛強嘅剛派嘅主導。我嘅睇法就係、是，你見到習近平上場就推白皮書，推依、這個冇真普選嘅一個普選方式啦，跟住又去到而家國歌法、國安法。嗱，我嘅睇法咧就係、是、佢似乎想不惜一切，真係想中共攬炒我哋，不惜一切咧去攞翻香港的主導權，因為過往香港實在真係太同國際聯繫太好了，即係多謝很多打國際戰線的朋友，亦都係香港真係、我成日都話香港發今日未來十分鐘發生的事，如果是 大新聞嘅，就全十分鐘後就全遍全世界，即係依個新聞自由就令到我哋基本上是同自由世界聯繫了，但係而家中共其實就係想佢嘅目的都係想閂埋門打仔，咁而家就係用呢個國安法咧去壓制我哋。咁我哋就係而家要面對啦，究竟我哋係咪能夠七一嘅遊行可以抗衡呢？或者啱啱呢個自治法案可以咁樣點樣抗衡呢？咁樣定係還是佢快都斬連麻到聽日啊？咁已經通過呢？咁嗱，依個我自己都係大家覺得要拭目以待。而最關鍵嘅就係我哋最能夠去擋住惡法或者擋住 DQ， 就係大家一齊唔好驚。係啦，呢個就係我哋最佳嘅方法。 中美兩邊其實都喺度測試緊，同埋觀察緊大家嗰個嘅動作，係仲有嗰個動作嘅力度。除咗係打取，即係做咗係即係講出嚟要兇大家嘅同時嘅話咧，真係點樣去執行？港版國安法會唔會係立法嫌，即係執法嗰陣時唔係去口講咁樣咧，大開殺戒咧，而係話可能係針對佢口中講嘅極少數，又要即係去殺人立威啊，或者係即係去以儆效尤啊，即係製造一啲寒蟬效應，其實係未知嘅嚇。不過點解我會講話呢個香港自治法案係更加辣，就係佢唔單止係裏邊嗰條文，而家連金融機構啦，因為嗰個涉及埋好似係金融戰嘅一啲具體。 的措施又涉及到美國是不是真的即願意有這麼大的力度，即使是在香港有1300家美國企業是在這裡，即要有機會都要付出代價是去跟即中美國力要打這一場的金融戰呢，這樣是。還有就是他的條文說到，即這個法案通過了之後呢，在90日之內他的國務卿即是蓬佩奧呢就要去交報告，以後每年都要交報告，而這個報告呢是要有一個實質的制裁名單的。這個制裁名單就是他說哪一些人是影響香港的自治，破壞香港的自治和自由的話呢，就要擺上去制裁了，這樣是。你問我呢，有警隊當然就即係言之成理嘅嚇，咁但係係咪警隊裏邊嘅人，除非我諗好高層啦，先至有機會會係即係同金融機構有大額嘅即係交易嘅啫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嗰個象徵意義係多過實質嘅，實質嘅反而係啲官員或者係大陸嘅高層嘅，其實係。 其實好多人都擺資金喺美國㗎嘛， 係啦，震攝作用咧，反而就係嗰度啦，佢哋先至會同外國嘅金融機構即係去處理一啲重大的交易嘛，現在被即為什麼特朗普會被人罵呢，或者被人質疑他是不是真的很有力度是去即要跟中美角力的時候真的要呢，這樣但被人看到就是說因為他的介入令到就減辣了少少的，減辣的意思就是這個香港自治法案呢，就是說那些金融機構他跟那些的被制裁的人如果 是去有一個大額的金融交易的話呢，就不是即刻去制裁的，他是要等那些人入了個名單，入了個制裁名單，你明知的情況之下都跟他去處理一些大額的交易呢，這樣就才是去有制裁。 其實 原本的法案就不是這樣的，原本的條文就不是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美國去想到，或者有些議員想到這個呢，其實他看穿了一件事，就是呢無論是中共或者港共的高官呢是很現實的，就是港就外國，資產就放在美國，所以呢其實呢他就知道如果去凍結他這些美國的資產呢，其實呢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嚟嘅，即其實基本上中共想攬炒香港，而家美國咧就攬炒翻中共，就係話你想搞香港嘛，得咁你自己要承受翻個後果啦。嗱，因為其實中共嘅高官好清楚啦，其實啲錢擺喺大陸隨時係唔安全嘅，連馬雲成個生意冇曬，俾咗黨委，跟住就而家就啲高官都知啦，嗱。擺在其他地方啦，最安全。但而我仲有一個觀察，或者希望國際線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是、究竟如何聯繫埋歐洲嗰邊嘅國家去做。其實咧好多高官都擺咗喺歐洲地區，譬如英國嘅啲資產，或者屋企人都擺過英國嘅。 究竟 DQ 都林鄭嘅？ 係啦， 英國國籍係咪會出現？ 嗱，其實咧，我想話俾大家知咧，其實個馬切尼茲法案咧。其實是很多國家都想做，但是呢某程度上歐洲很多國家呢都是有些左交或者左傾的思想，即是不夠辣，即是不夠這個決斷，所以就出現個問題，就是你見到很多高官都說不怕美國，因為可能他不是放在美國，他就放在歐洲，放在英國，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以前在英治時代呢，公務員在英國是可以有很多的福利，或者這個送仔女去英國讀書是便宜一點，所以其實很多的資產、屋啊，其實你可以插回行政會議、高官的申報書、就是那些資產申報書全部在英國多的、所以其實呢我自己看英國的國際線不僅只講 BNO， 坦白說我就不是很鼓勵大家去移民，一定要留下打這場仗。另外一樣最關鍵的其實就是要英國去做一個制裁中共和港共官員。 這裡有組數字 是比較有趣，因為今天我留意到香港民意研究所出了一個問題，他就去問市民說，喂，你支不支持高官主動放棄外國國籍還有這個外國資產去表忠呢？樣當然你問民主派的市民，即政治傾向民主派的市民，就九成都說我絕對支持。不過有一件事有趣，建制派的支持者呢，他們就說有成超過一半人都支持你放棄、 52%， 我記得是 52%， 超過一半。那各位高官們，你都不想得罪你的支持者，請你立即放棄 你和你家人外國擁有的聯繫， 是啊，身體要誠實啦。其實啊，退休之後應該要回大灣區的，是講到大灣區咁好，是啊，言行要合一啦。 他哋就自己將啲仔女又送曬外國。 我覺得真係，我覺得呢班友最惡劣就係咁啊嘛。即係佢雖然佢而家有啲有位，我到而家都 假 都未能核實啦。即係話鄭若驊有次講法就係話佢路經倫敦嘅時候，其實係想即係借機走落啊。 我想即係咪俾人夾咗翻大陸？ 夾 回北京吃了一個月餃子，然後才回來香港這樣。 但你這個人 是在香港做這些事就作惡多端，是不是拿著個律政司什麼人都改過暴動，是不是 好黐線。 但是你這個人最先，如果被人查到你真的想走樓，即我是很看不起這些人。人都枉為人啊，真係真係枉為人。 其實全國高官都係枉為人㗎啦，身為 會夾住佢啊。 身為香港人就出賣香港人。你睇嗰啲高官一字排開講國安法嘅時候啦，佢哋有啲樣係可能不情願，但係佢哋喺依個位，佢哋可以當機立斷辭職㗎嘛。不辭職的話就是站在香港人對面咯，所以我覺得所有這個高官都必須列入制裁名單，因為這些高官就是出賣香港人。但是我覺得要徹底一點，不只是美國制裁他們，要歐洲國家才要都要加上入制裁行列，才可以給到他們一個就是效果，去比較壓力他們。 嗯，還有剛才 Roy 講到，就是歐盟那邊有些是，就是你說左翼或者左膠政府或者是議員這樣，是，但是因為中國實在或者中共實在太惡劣了，你看加拿大孟晚舟案件，現在連我們經常在節目裏面恥笑的左膠杜魯多，或者是親中共的過去，或者親中國希望即和希黎啊做生意咁樣，即而家喺大陸裏面有突然之間兩個加拿大人嚇，即被判咗無期徒刑嚇，即就搞又搞人質外交，不過就唔係自己中國人啦。就捉了兩個加拿大人，就要求呢就杜魯多要介入呢個孟晚舟的即案件，就希望做其實是交換人質啫嘛。杜魯多就今日正式走出嚟講，佢唔會因為要爭取釋放呢兩個加拿大人，立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咧，就好似俾中共挟持住咁樣嚇。你捉我兩個人，我就要放咗你嘅孟晚舟，佢就繼續即係話維持翻而家現有嗰個處理。一個極之左膠嘅杜魯多都要硬起上嚟，因為你唔係咁樣去處理嘅話咧，呢、這個嘅中共咁邪惡咧，只係會繼續再進一步。佢得嘅話咧，咁咪再捉多啲咯，日後一樣啫嘛。 你最難頂就係嗰啲搞埋啲咩戰狼外交嘛，即係你嗰啲華春瑩咧，一日到晚喺度 Twitter， 我心諗你外交官係真係咁中意喺 Twitter 度自己喺度串人嘅咩？即係呢啲係真係外交學翻嚟嗰啲禮儀嚟嘅咩？ 最搞笑係咧， 打埋咩 I can't breathe 咁樣。我覺得係，我覺得我好難明啊，好難明啊，係啊。 同埋佢對呢個 Twitter 啲高官，佢哋啲中共高官又想得。環球時報啊，總編就上得，加全國中國人十四億啦，佢成日話十四億咁樣，就上唔到。嗱，其實而家見到咧，佢個外交咧都係始終係用一個方式咧，就係隱瞞國內嘅一啲民眾或者人士，而係去喺出邊就作一啲攻擊，或者去做一啲我哋覺得好低能啊，佢就覺得好似打緊外敵嘅嘢啦。咁而我仲觀察到一樣嘢咧，就係、是。中共咧，而家想行嗰個策略咧，可能疫情過後啊嚇，就係、是、繼續用錢咧去收買國家，因為其實佢有啲痕跡已經見到嘅，就係、是、因為好多國家因為疫情而即係經濟衰落咧，其實咧就已經好多都蠢蠢欲動咧，就去收買翻。嗱、我都係不斷提醒啦，就雖然即係要同時間大家喺 Twitter。去做功夫啦，或者大家要裝翻 Twitter account 咧，就要話翻，其實中共好多邪惡嘅嘢咧，其實世界好多地方咧未咁親歷其境感受到。嗱，點解我哋喺疫情方面做得咁好咧？因為一早知道大陸講大話，一定係隱瞞疫情，咁啊一定係談得蔡幫大陸。咁而家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因為好多國家死咗好多人，其實都開始醒，但係醒之餘咧。我哋要繼續要揭破中共嘅邪惡面孔， 血淋淋啊！ 血淋淋啊！ 真係教訓真係嚇， 即中國過去就一路話要輸出鋭實力啊，又一帶一路啊，又用大量嘅即係大殺幣咁係去收買一啲中非啊、中國啊、其他國家咁樣。但係今次呢一役即係唔單止令到有好多嘅產業鏈係會撤出中國嚇，咁啊甚至乎係令到國際社會係睇得更加多呢個中共嘅真相 嘅。好， 好咁啊。今晚咧就再一次多謝阿譚偉邦同埋歐樂軒嚇嚟頂替阿西良嚇，西良視望嚇，特別係歐軒啊，歐軒今日下晝都仲要去做呢個嘅社會服務嚟，我好擔心， 其實 呢樣 都 係 社會 要做咗好多鐘頭先嚟，所以咧嗱真係好難得，我好感激兩位嚇，特別係歐軒，歐軒 都服務社會， 亦都係即係好超然地同埋阿戴耀廷咧係去。真係含住泡眼淚，係去同呢個港同嗰個港師去造就咗今次嗰個初選啊！佢即係真係為咗個大局係去做嘅。你中意批評話係大台又好，點樣都好，但係因為為咗一個35+嘅目標，為咗喺立法會呢條戰線裏邊咧，係去逼政府回應大訴求咧，佢哋用咗好多時間係無償地付出嘅。即係你點樣批評都好，你唔參與或者你係即係輸打贏要唔緊要，你繼續做你自己嘅論述。我哋要去即係去搞好呢個初選，讓市民為民主派排一個最好嘅陣，就要喺9月嗰陣時同呢建制派保皇黨係去對決。更加重要的對決就是個政權，如果是要 DQ 是要拉我們是要選到進去才捉我們去坐監的話， so be it， 照去做，我們會繼續走這條路線，不過在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不會退縮的， 一定繼續反對，其他的朋友你要批評這個的初選的話，你繼續 DQ， 我們知道不是完美的，有很多技術上面的漏洞是要堵塞的，但我們只能說我們盡量做。 我這陣子神經敏感，我只能說因為這陣子的 like 有時候加下減下，那個心裡是不是搞35+然後有人按 like 我呢， 可能不用想那麼多，可能是那些五毛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大家給多一些意見，真的認真，如果你去我 Facebook 啊，或者什麼 YouTube channel 什麼都好，你放下 like 我已經很開心了。 你只是嘗試想想，你除了在鍵盤上面是去批評其他人不做這樣不做那樣，不如做這樣好，你試下實際是去想一下技術上怎樣去做初選，你就知道呢是很艱巨的一個工程，最重要是人心，是民意，是要說服素人好、傳統民主派好，即是一些略為保守一點的議員好、政黨好，一起 去坐低，不吵架不打架又談到制度出來，我覺得已經是是好難得㗎啦，已經係。 係啊，大家各位 希望順利啦。 仲有啲嗱，好簡單，有啲做就係簡單做到啦。其實咧，我嘅觀察依幾個禮拜咧，依個國安法之後咧，嗰個維穩費咧係超級多，多到咧。我啦，好多議員咧嘅 Facebook 五毛糧係大增啦，有好多電話打嚟唔聽啦。我相信其實我頭先即刻諗聯想到就係，其實歐軒嗰啲 Facebook 咧 like 嘅升降咧，可能都係只係五毛嘅一啲策略嘅啫。 我神經 係啦，所以就唔使擔心。但係我覺得大家都要知道，千祈唔好吝惜大家咧一個十秒啊 comment 一啲民主派議員嘅 Facebook 啊，同埋唔好吝惜。like 各個嘅 YouTube 啊，你都知道近排有個報道就話建制派啲 YouTube 仲多，嗱咁啊，大家 20,000啊，李子敬 嗱，俾個任務大家啊，今晚 like 10+民主派人士嘅 YouTube 啊，好 咁甜啊， 啊唔係喎，要呼籲啊，支持城寨啊，支持城寨轉數快啊，好嘛，我哋繼續努力做好嚇， 拜拜， 咁多，拜拜， 拜拜。